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为您带来黄贝嘉的短篇小说万家亲友团。文学主打星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岑参的守秋轮台。 女作家黄贝嘉1955年生于江苏省如皋市，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代表作品有《夜夜狂欢》《午夜鸡尾酒》《何处归程》《世纪恋情》以及《含羞草》等。今天我们一起欣赏他的短篇小说《万家亲友团》。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陈坤和万燕是一对年轻夫妻，结婚已经3年了，还没有小孩，倒也不是想当丁克族，就是怀不上。万燕妈妈逢人就说，现在的空气和食品污染太厉害，搞得怀个孩子好像中大彩。万燕知道这是妈妈在替她做解释，她觉得这完全没必要，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干嘛瞎操心。陈坤小时候是弃儿，似乎亲生母亲是外来打工妹，一不小心的生了她，扔在了公共厕所边，后来被当小学老师的陈家两口子抱回去，上了户口，精心培养，长成了现在气宇轩昂的模样，一直到硕士毕业顺风顺水，毕业后进了大公司做暖通，地道的技术人才，凭一张暖通工程师的执照吃饭，拿高高的薪水。只有一条，陈家人好像寿命都短，现在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有时候举目四顾未免凄凄惜惶。万燕的家庭刚刚相反，祖父一辈就兄妹众多，到了万燕这一辈，沾亲带故的万氏族人至少也有70-80口。从上世纪中期，万家子孙们就南征北战，念书的念书，做官的做官，支边的支边，一家一家分布在大江南北。从前书信联系，后来出差和旅游的机会多了，彼此间偶尔能见个面，认认脸儿。这就到了互联网时代，微信技术一夜间火了千家万户。万燕的一个四川表妹有天到北京旅游，召集首都的亲友们聚会吃饭，席上都是年轻人，谈谈说说，好不热闹。趁大家兴致山高水长时，在座的一个大学生灵机一动，发起倡议，要在微信上建一个家族群，方便大家交换信息，沟通联系。一提一抛，众声附和。万燕的表妹说，群的名字就叫万家亲友团吧，简单醒目，绝不会跟手机上众多的同学群、同事群、好友群搞混。一语定乾坤，万家亲友团从此成立。当天晚上，聚会的一帮人各自将自己有联系的亲友们拉入群中，凡有手机者一网打尽。那一晚，身在南京的万燕被表妹拉扯入群后，手机滴答滴答了小半夜，尽是群里亲友们相互之间的问候信息，而且用词遣句高度重复，弄得他烦不胜烦，索性爬起来把群聊模式设置成了消息免打扰。可是陈坤，万燕的丈夫，万家的女婿，万家亲友团的一员，对这个庞大的微信群却表现得无比投入，手机滴答一响，哪怕他正在厨房里哗哗的洗碗， 也会立刻关龙头，擦手，兴冲冲地奔进客厅，把茶几上的手机拿起来，第一时间开看。他会敦促万燕：“喵眼，嘿，你三姑转了个视频。”万燕蹲在地上研究一台空气净化器的说明书，头都不抬。又是广场舞。陈坤大惊小怪：“你怎么不看就知道啊？”万燕嘁了一声，懒得回答这个蠢问题。他三姑从贵州的一家三线工厂退休以后，迷上了广场舞，每天日场一次，晚场一次，跳得连饭都不做了，把三姑父赶回工厂食堂吃饭，亲友团里都在当笑话讲。万燕有次回娘家，跟父母说起陈坤，撇着嘴抱怨：“这人怎么变得这么八婆呀？从前真没看出来。”万燕妈妈想了一会儿，不无哲理地回答他：“一个人要是在沙漠里渴久了，看见水源就会不顾一切地扑上去。”万燕很佩服他妈妈，毕竟是做中学语文老师的，说话就是有趣味。那天夜里，万燕做梦，果真看到了无边无际的灰黄色的沙漠，一个身影在高丘上奋力奔跑，每拔出一步都无比艰难。这个身影有点像十来岁的稚气少年，又有点像七八十岁的笼中老者。他很想超越上前看个清楚，却发现自己陷进了黄沙之中，锥子一样下旋，瞬间要遭遇灭顶之灾。他啊的醒来，一身冷汗，心脏狂跳，转头看陈坤，眉眼虽模糊，呼吸却恬然，皮肤散发出微微的温暖。他怜惜地想，陈坤要找什么水源？他这瓢水还不够他喝吗？陈坤做暖通，公司的楼盘遍及大江南北，他时不时的要出差。出差在外的时候，他们一般不打电话，至多就是飞机落地报个平安而已。没有牵挂，也就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太多的共同话题。 秋天，陈坤去上海松江，那里有他们公司做的一个酒店，就在未来的迪士尼乐园旁边。陈坤出差坐的是高铁，也不过一个半小时的事儿，所以到达之后没有给万燕打电话。晚上八点钟，万燕一个人吃完了一碗速冻馄饨，打开电脑看美剧之前，顺手点开了手机里的万家亲友团，立刻看到陈坤的一张乐滋滋的笑脸，是自拍照，桌上有热热闹闹的杯盘碟碗，身后还有几张挤作一堆的模糊不清的脸，个个竖着两根手指头做兴高采烈状。万燕皱皱眉，心想同事吃个饭还值得发照片，一点没创意。刚想关上微信，屏幕上就出现了陈坤的第二条信息：“老婆，猜猜我身后都有谁？”万燕不想猜，这太幼稚了，高中生才用这样的语气说话。第二张、第三张照片跟着又过来了，这回不是自拍，是陈坤用他的手机拍了别人，男人和女人，大人和孩子。万燕只看了一眼，瞬间明白，不是陈坤的同事，是他在上海的亲戚们，表姐、堂哥和堂侄，其中还有两个不认识的。即使这样，万燕不能不做反应，否则要得罪亲戚。他点开亲友团里的回复栏，思忖着应该写上一句什么话，表现出恰到好处的惊喜和热情。刚写两个字，群里的短信已经一条跟着一条蜂拥而出，挤爆了一版屏幕，蔓延至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有竖大拇指称赞的，有矜持地发上一个微笑的，有热辣辣地送上一个通红嘴唇的，还有手舞足蹈的卡通图像，满地打滚的光屁股婴儿，完全无厘头的搞笑动画。万燕沮丧地抹去了回复栏里已经写好的两个字，深感自己反应迟缓，欠缺机智。电话铃蓦地响起来，显示的头像是陈坤。万燕无可无不可地接了他的电话，陈坤的声音里透着激动，连音调都比平常高了几分，变得有点尖细。他语气急促地大叫：“听得见吗？喂喂，你听得见吗？他们都问你好呢，你哥和你姐。”“哦哦。”万燕回答，心里同时想，那不是我哥和我姐，那不过是亲戚，难得见面的人。哎，要不要跟他们说话？我把电话给你姐啊，来来。万燕有点慌乱， 都来不及组织词语，嗯嗯啊啊，分别跟他的表姐堂哥们一一说了话。挺想你们的，来玩，下次，诸如此类的务虚性质的内容。放下电话，万燕越想越恼火，觉得陈坤的行为简直就是越界，明明是他家的亲戚，陈坤怎么可以自作主张地跑去邀集一个饭局，还招惹了一帮亲友们微信参与，还措手不及将他一军，让他在电话里语无伦次，像个傻瓜。两个小时之后，估摸着饭局散场，陈坤已经回到酒店，万燕不依不饶地给他去了个电话。陈坤，你听着啊，以后没我同意，不准你在外地见我的亲戚。陈坤喝了酒，脾气很好，嘻嘻哈哈，啊，不见不见，坚决不见。你要是背着我干了什么，我宁可跟你离婚，把你踢出我们家的群。哎，宝贝儿，别生气，来来来，亲一个，来嘛。陈坤之前很少会跟他这么黏糊，听得出来，亲友聚会让他心情大好。这事儿过去之后，隔了一个星期，万燕的单位组织秋游活动，就近去了东郊栖霞山。年纪相近的男男女女爬山野餐，万燕被算出来她年底会怀孕，怀的还是个小公主。万燕嘴里说不信，心里却开心，毕竟30多岁的人要不要小孩是一回事儿，有没有能力怀上又是另外一回事儿。第二天周末闲来无事，趁着余兴，万燕选出手机里拍得不错的几张栖霞山红叶照发到了亲友群。不出所料，只片刻功夫得到的又是一片来势猛烈的点赞。万燕头一次在手机上收获到亲友团里满意的回应，看了两遍，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活在世界上，被别人关注是需要的。吃饭的时候，他把这个发现告诉陈坤，陈坤哈哈笑着说，你总算刷出存在感了。 好了，黄卫家的短篇小说《万家亲友团》，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作家有意把万燕和陈坤的家族组成设置成对立的两种状态，然后让万家亲友团出现，成为化解这种对立的方式。但是事物往往有两面性，微信群这种社交方式可能会带来出人意料的结果。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岑参的守秋轮台。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所作的《守秋轮台》。意欲阴山外，孤城雪海边。秋来唯有雁，夏尽不闻蝉。雨浮沾墙湿，风摇翠木山。轮台万里地，无事立三年。公元754年的春天，受自己的老长官封长清的邀请，诗人岑参调任北庭都护府，担任判官一职。写下这首作品的时候，他已经在遥远的西域任职了近3年， 即将完成任期返回长安。本诗创作于公元756年初秋时节，题目中的“守秋”二字指的正是刚刚进入秋天的农历七月。诗人目睹着与中原内地迥然不同的秋日景象，触景生情，感慨道：身处阴山西面的遥远异域，孤城轮台伫立在浩海沙漠的旁边，秋天已到，只能看见行行大雁飞过，夏日将近，已经听不到知了的声音。秋雨袭来，将毡墙打湿，秋风阵阵，吹来毡帐的星扇。在这离家万里的轮台，转眼已经无所事事地过去了三年。岑参诗中提到的轮台，在唐代时是北庭都护府的治所，如今的位置在今天新疆轮台县境内。公元702年，为了进一步巩固西北边疆的稳定，朝廷设立了北庭都护府，并且在此地驻守了89年。在今天轮台县城西约20公里的地方，矗立着著名的拉依苏烽燧遗址，这是一片汉唐时期留下的烽火台和卫戍堡垒的遗址群。在烽火台的周边，还有残存的房屋和屯田的遗迹，保留着当年的戍边将士们在此地任职和生活的痕迹。今天的人们如果到访轮台县，最应该去参观的一定是当地最为著名的胡杨林。众所周知，胡杨是一种生长于荒漠地区的树木，它以顽强的生命力闻名天下。而轮台县内的胡杨林位于轮台县城南约7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塔里木盆地的北侧边缘地带。那里是世界上最古老、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胡杨林。如今这里已经开辟为沙漠胡杨林保护区，一年四季这里都会以不同的景象呈现给游客。春季，积雪消融，万木发芽，鲜花遍地；夏季，郁郁葱葱，微风拂来，如同吹动一片绿色的海洋；冬季，千里冰封，白雪皑皑，胡杨挺立在原野之间。而这里最美的季节还要数秋季。每到金秋时节，胡杨林树叶金黄，在秋日的阳光照射下，凸显出层林尽染、美轮美奂的景象，将原本单调的荒漠装点得如同童话世界一般，堪称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在这首诗中，岑参在描写西域景物的同时，带上了一缕对遥远的家乡长安的思念。只是在他写下本诗的时候，他恐怕还不知道，就在短短一个月之前，叛乱的安禄山大军刚刚攻占了大唐引以为傲的首都。而这场动摇大唐根基的叛乱还要再持续8年之久。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还不知道灾难发生的诗人至少还能够以从容的态度来写下自己在西域的心情与感受，也使千百年后的人们再朗读起来仍然感到平静与安详。异域阴山外，孤城雪海边，秋来唯有雁，夏尽不闻蝉。雨拂毡墙湿，风摇翠木山。轮台万里地，无事